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到韩民国。这里是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大家好，我是朴龙君。有一项心理学调查结果显示啊，最让人幸福的消费呢，并不是购买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而是购得的某种体验或者是服务。那我们可以花钱买到的体验服务当中，我觉得旅行是不是最最物超所值的呢？既能够吃喝玩乐，又能够开拓眼界，发现自我。所以呢，来一场充实的旅行，绝对是一举多得的美事啊。那这样的旅行信息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一首歌曲过后，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Revolution. Revolution. Revolution. Revolution. Revolution. Revolution. Revolution. Revolution. Revolution. Revolution.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的节目嘉宾，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好朋友丽华。 大家好。 丽华觉得这个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旅行的节目，是不是也感觉现在真正去旅行的时候会有另外不同的感觉呢？因为你是一个旅游节目的嘉宾。 我觉得旅游呢，我学到了一些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我自我的一些新的一面啊。我在旅行的时候，可能平常一些自己的一些性格的另一面，或者是 都会展现。 对，可能会冒出来啊。对，没错。然后包括一些平常没有勇气做的事情，可能到另一个国度或另一个地方的话，可能就有勇气去做了。 哦，真的吗？因为没有人认识你是吗？ 对啊，有一点点这个地方，虽然在我生活圈附近也没有那么多人认识我。对，然后还有特别喜欢的是，这可能有很多人是和我有共鸣的，就是坐飞机去国外旅行，那坐飞机的感觉本身就是很治愈，很疗愈了。 是吗？ 对啊，就一乘坐飞机到机场本身就很疗愈。 对， 特别是仁川机场，太赞了。 跟大家讲啊，这个其实出发的时候的机场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没错。 哪怕是再长的队，哪怕是安检人员的这个要求再严格，你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笑脸去迎啊。对， 回来的机场是 就不一样了， 超级痛苦的。每次等这个回家的这个机场大巴的时候，都是觉得 是浑身疲惫。还是家好啊，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口，这句话想起来了。 只能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吧。 是。然后还有一点特别就是重要的是，如果去到国外的话，你英语通还 OK 了，你日常起居倒没有太大的问题，你要到一个英语也不通的国度的话，你觉得这个外语的一个重要性就特别重要。 但是你不觉得会很有意思吗？ 是手舞足蹈的是吧？ 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是在旅行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那我们的朴主播呢，你在这段旅行的期间，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经验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其实旅行的时候呢，不会抱有学习的态度出去的，因为你首先说我要出去学点什么， 大实话， 这会让我觉得压力山大的。 没错。 但是呢，这个学习其实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形成的。如果说你旅行之后回到家，你去做一个这个游记，或者是好好的去回想一下自己的这段旅程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得到了很多东西。 没错， 得到这个东西就是你学到的。 是。 一般我都是了解了当地好吃的餐厅是什么什么， 这很重要。 我真的是越来越觉得我很肤浅啊。 我也是。 没有啊，丽华每次都是这个非常我觉得我们俩可以互补的。 可以，对 吧？你是这个高大上一个层次的， 我 是 没有 这个基层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俩一结合，这就是大家旅行的一个完整的 形态，是吗？ 挺好的，对吧？ 好吧。 那刚也提到，在旅行当中呢，其实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啊。今天旅行呢，也绝对不会让您，如果是您抱着学习的态度出去，你也不会失望的。因为今天呢，我们除了能够学习之外呢，我们还能去体验一些这个项目， 没错，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看点啊，可以让我们去玩的尽兴的，对吧？那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其实说起来，这个中文翻译出来，中文翻译好像不是什么太大的一个地方，河沟生态公园， 河沟， 对，韩文叫这个캣골 生态公园，对， 河沟这个不要怪我们啊，这个是我们通过 翻译 官方的这个翻译看到的啊，叫河沟， 没错， 就不要觉得是路边的一个 小河沟，对， 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的， 没错， 具体是怎样的呢？当然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具体了解一下。 没错，那这里是位于韩国京畿道始兴市的这个河沟生态公园的一个地方。那首先韩文的这个캣골 这个意思就是泥滩之间的一个水路的意思。那这个始兴市的这个河沟生态公园呢，其实是这个生态的这个公园有一个非常世界范围内也比较稀有的这个内湾的河沟，内湾铁滚泥滩，对，所以呢，这个是一天不是在海水有两次一天两次有退潮的时候，大家才能看到这个， 对 部分，然后这个形态就像活生生的这个动的活生生的蛇的一个模样，对，所以我们叫它这个擦黑松，就是四行性的一个河沟，对，内滩。 就是像好像这个蛇在上面行走， 对， 很生动啊， 对，很生动，没错。 不过呢，是内湾的滩涂，对吧？ 对， 这个滩涂的话，如果在这个海边的话，这是很常见的。但如果在内陆的话，因为这个始兴市好像离我们这个经济广播也是不远的， 不远，没错。 所以在这有滩涂，觉得啊， 很神奇啊！ 是，对， 这里以前是这个作为盐田来使用的。 嗯，没错没错。那在1930年左右呢，是这一带是被开发成一个盐田啊，所使用。那通过泥滩之间的这个水路是把海水引进来，然后生产海盐嘛。然后呢，到了1996年，这个盐田事业被中断了，然后这里就自然形成了这个自然湿地的保护区。虽然这个海盐的生产被中断了，但是通过这个保护区的一个形成，这个湿地当中有很多自然的动植物生活，所以还把这个自然生态的一个环境所保护了下来。 哦，很好，我觉得 没错。 来到韩国呢，大家可以包括在汉江边你去散步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会立着一块块的小牌子说这个地方是这个自然湿地的湿地的保护区。 保护区，对。 所以在韩国有很多这种就在我们身边，他可能不起眼儿，只是一片草丛或者是灌木丛，但他就是一个自然生态的保护区。 对。 他也不会去做任何的这个栅栏去拦上。可能就是要保持这个原貌。 对。 当然这个大家也要自觉哈，千万不要去破坏里面的比如说小鱼啊小鸟啊它们的栖息。 对。 不要去过多的打扰它们。 对，需要自律哈。 当然了，这里呢既然作为一个游览区的话，那它可能是对于我们大家进去行走啊或者是观赏啊是没有那么多的限制的。 没错，没有。 而且这里也给我们制定了不同的路线。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在近几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在提到这个韩国的一些旅游的最大特点，就是有很多散步的路线。 对， 对， 对， 对， 各种各样的哈，分四五个。那首先我们来到这里的话，沿着这个路走的话会看到很多独特的一些动植物。那还有一些在这个动植物之间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生态散步路。那特别是河沟生态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在盐水的环境当中所栖息的这个动植物哈。 内陆看到盐水这个环境的生物的话，应该是也是觉得非常的 对 有意思， 很有意思。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螃蟹， 是吗？ 因为螃蟹的种类很多嘛，这里生活的螃蟹也很多。然后呢，在冬天呢，或者是秋天晚秋或冬天的时间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候鸟在这里。 很不错，带孩子来学习一下不错。 没错。 那小朋友抓这个小螃蟹玩是可以的。 对啊。 但是尽量是把它放生。 对对对，别被蟹钳夹到了。 你不要打扰太过多的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哈。那我觉得在这个散步路走一走啊，心情还是比较舒畅的。然后走一走的话会发现一个瞭望台。 没错，没错。 其实站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刚刚介绍这里好像这个非常生动的蛇爬行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河沟。 没错。 如果您站到这个瞭望台之上，整个这样的一个景象就会尽收眼底，对吧？ 没错，我们的朴主播已经介绍完了，我们按照这个散步路，对，按照这个散步路走到底的话，我们就才能看到这个大概高为6层左右的这个瞭望台。然后按照这个瞭望台这个圆形的这个阶梯往上走的话，刚才说的那个像蛇形的这个河沟会尽收眼底哈，然后整个河沟生态公园也会尽收眼底，这个对风景是特别美丽的。 我觉得可以远处还可以看到城市的这个景观。 没错， 对吧？ 然 后城市景观加上这种完全自然生态的一个景观，这可能也是在都市当中难得的风景。 是， 很难得，大家一定要来啊。瞭望台一定要记得来到这个瞭望台上去登高望远， 而且 拍拍照片。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的话，这也是一个摄影的不错的一个支点。 没错，没错。 当然了啊，这里呢，除了我们可以步行之外呢，也可以是骑行爱好者的天堂，又可以骑自行车，对吧？ 对，因为这生态公园这个面积是比较大的嘛，所以有一些电动小火车或者电动小车、自行车等等。那坐这个电动车呢，是成人为基准2000韩币左右就可以去利用了。那大概所需时间是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把这个河沟生态公园周边给你转一圈。然后骑自行车呢也是交10000韩币左右，大概是人民币50块钱左右的话就可以去利用。然后这个自行车呢也有就是单人乘的，也有这双人的情侣型的，也有4个人的多人乘的一些自行车。所以家庭为单位过来的话，也可以骑一辆这个多人用的自行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的。不怕你怎么来。 没错。 设备齐全啊，等待着您啊。 对。 那这里真的是地上的、水里的、空中的啊，我觉得这个真是可以看到各色的景观。 没错。 这里应该有一些体验的项目吧，因为刚开始已经介绍过了。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可以体验到很多东西。 刚才也介绍过了这个盐田嘛。其实我们在国内除了在海边的一些城市生活之外呢，很少就是内陆地区的城市的市民们很少会体验到这个盐田是什么样的哈。那我们来到这个河沟生态公园呢，就可以体 验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盐田体验活动。 嗯， 那就是因为现在没有这个盐田了嘛，但是为了这个游客观光所用，所以特意复原了当时的盐田的一部分的构造。所以就是包括盐的生产过程啊，大家也可以进行参观，然后也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下啊，我们平时吃的盐是这么造成的，对产生的等等，可以 教育基地了。 没错没错，因为生产盐当中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结构，就是盐板。对，在这个板子上，因为海水干燥了之后会形成一些盐分嘛，然后所以小孩子也可以亲自去刮一刮，然后体验一下盐是怎么来的。 最近几期节目都是适合带孩子一起来的。 对， 跟这个暑假快要结束了，也是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带着孩子来看一看，玩一玩，挺好的啊。这个盐也可以带走吧，我记得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这个七彩的盐， 是装瓶子里， 这个小朋友把它刮好了以后也可以带走， 可以带走 收藏。很不错啊， 没错。 当然了，这里呢盐田体验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就是用盐，以盐为这个基本物质去建成了一个小的游乐园。 没错，这里是孩子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那远看的话，这里就像这个像小沙滩的一样的感觉，像沙子，但那个都是盐。对，一定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光脚进去。光脚进去，孩子可以在这里光脚自由的玩哈，然后他可能这个盐不小心进到嘴里头，他会感觉有点咸什么的，非常有意思， 好生动啊。 对对对，然后首先这个盐本身有这个消炎杀菌的作用嘛，所以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比较健康的。 也是啊，小朋友啊千万不要吃哈，因为你吃肯定吃不进去，你要吐出来的，吐出来的话就可能会污染，想到好像有点远哈。 大家要注意的是成人啊，成人一般是平常是不能进去的 啊， 对，平日是只供孩子们进去的。 对对对， 成人你要想去的周末可以去体验，周末是允许你可以光脚进去。 我觉得这个你看夏天还没有完全的过去，现在也正是炎炎夏日嘛，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去体验一下烤串的感觉。当然了这是玩笑。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玩水啊，因为刚刚提到它是把这个海水引入到这里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玩的水是海水，对吧？ 对，这里有大的非常大的这个海水游乐，算是游乐场吧。那从6月开始是营业的。这个海水是从地下120米，将这个地下120米这海水引过来的，所以包括一些什么脱衣室啊，还有洗浴间啊等等，一些更衣室啊等等，一些基本的设施也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还有这个儿童专用的这个泳池但这里是有营业时间的，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为止。那星期一也是休息的，因为很多期的节目都说过 星期一。 但这里星期五也是休息的。 哦， 星期一和星期五是休息的。 这个休馆的时间还是挺多的。 对， 这个要格外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可能也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在城市当中来个海水澡的感觉。 是， 对吧？ 对。 但是这个游泳馆是有时间，但是刚提到这个河沟生态园区呢，它倒是 没有 每天都可以来的。 对， 对吧？年终无休的。反正来到这儿呢，你就会有好像来到了内陆当中或者城市当中的海边的感觉。 是，对。 这里呢也会有这个解说员为大家做解说，这是很方便的吧？ 没错，这一点很方便。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中文的解说，就是只有英文的解说。那在10人以上的这个团体观光的时候呢，我们在访问这个生态公园的一周之前进行申请的话，就可以，对，申请预约的话，对，就可以听到这个解说。 是的，好的那我们正在为您介绍的是位于始兴市的京津道始兴的河沟生态公园。这里呢其实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大型的庆典，对吧？ 没错。这里每年都会举行一些庆典，那到今年呢是已经有13次举办了13次的这个庆典了。然后在韩国也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型的生态庆典之一了。大家可以过来。 对，可以来看一看啊。今年的主题好像叫做这个全球最大的生态艺术乐园，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没错没错。因为它不仅能够看到这个滩涂泥滩，然后还有这个盐田还有海水等等嘛，算是规模比较大了。 没错。 那今年是从9月14日到16日开这个几天，那有两大的这个代表的这个项目和6个体验区还有5个表演的项目等等。 9月14号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可以准备一下来到这里带着孩子 是 去看一看 自然的生态的一个景观啊。 嗯、 那如果您是带着孩子来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庆典上有一个项目您一定要体验的，就是 Family Run。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沿着这个生态公园的附近这个滩涂， 嗯、 带着家人一家人一起去跑， 嗯， 跑一圈的一个项目。 哦、 虽然只是跑一圈，但你整个路径都跑完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奖品等待着大家。哦， 也是让大家的这个家庭气氛变得更加浓厚， 对， 其乐融融的感觉。 嗯嗯， 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竞赛形式，但是输赢是完全被忽略的。 是、 啊、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跟自己的孩子呀， 或 对，或者跟自己的父母啊、嗯、沟通情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错， 所以这个 Family Run 这个名字起的也不错、 嗯、 我觉得中文可以叫什么，嗯，我家快快跑之类的。 嗯，对对对，因为我们朴主播喜欢跑，朴主播也尽量早日带着 我应该是不能 老婆孩子， 我应该是不能带着家人来跑的，因为我的跑呢可能是就不是散步类型的 啊、 哦，完全就是快跑完快结束。 没错， 这儿呢您可以不跑起来，可以就完全散步的走下来，去体验一下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幸福和快乐。 嗯 嗯，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的始兴市的河沟生态公园为您介绍到这儿了。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到一个非常具有，同时具有自然和历史元素在其中的， 没错， 位于京畿道的广州的南汉山城去看一看。希望您能够定期的关注。好的，那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好，我们下期见。 嗯、下期再见。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您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本期节目由京畿放送提供素材，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